为你弹这首安慰一句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很狂吞，手在键盘敲弹琴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藏的地方就有你，为你弹这首安慰一句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 上你的眼，我的爱人，吻足你，吻足一吻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手夹着烟，欺骗我都无法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身从念明变成真爱，相爱难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言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，情更真。下了眼看不见，